君莫笑和韩烟柔两个抢杀笑哥自若有些来不及，但是现在加上包子入侵呢，普通观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职业选手们在这时却已经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星星料算中的事。对于轮回的失算，他们也无法指责什么，因为所有都是在包子入侵自换人区替换入场加入对笑哥自若的攻击时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场外也无非就是仰仗着上帝视角更早一步看到包子入侵，所以比轮回更快意识到问题罢了。而轮回到现在还只是周泽楷一个人看到了包子入侵，还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这问题。孙翔和吴奇两个视角正好被挡，还没看到入替的包子入侵，也没意识到星星这一路跑路除了躲避追杀逃出一枪穿云的射程外，更是将最终攻击的地点选在换人区旁。从执行这个交换开始，星星就已经意识到小鼠冰凉肯定是要比笑哥自若先一步阵亡的，所以他们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星星看得更远一些，而轮回意识到问题时就已经有些迟了。会轮回的频道里突然跳出周泽楷的一条消息，周泽楷相当果决，在意识到问题的一瞬间他飞快做出了割舍，救笑哥自若来不及了，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于是一枪穿云转火忽然攻击向了一寸灰。孙翔吴起愣住，他们两人的角色还在拼命往那边赶路，周泽楷的消息，周泽楷的意图他们瞬间理解，但是为什么呢？直至现在他们两人还没有意识到这里接近换人区，星星治疗先亡，于是第六人先一步入替加强了输出这个问题。但是此时形势哪里容得上他们犹豫，没工夫让他们多问上一嘴。转火，第一时间这两人都坚决执行了队长发出的指示。比赛场上选手自主判断占绝大多数时候，可当有明确指示或意图表达出来的时候，通常都是配合指示优先的，至少能不能瞬间领会这一指示的意图，那就要看队员之间的默契了。孙翔和吴奇此时没看到包子入侵，属于状况不明，但是两人对周泽楷意图的配合却是不问究竟的坚决。一叶知秋、残忍静默两个角色突然反身向一寸灰急冲，乔一帆顿时一惊，他还在那儿数着一寸灰的技能数，看哪个鬼阵冷却一好可以再去阴阴轮回几位，却不料对方三个毫无征兆的就突然指着他来了。乔一帆大局观出色，谨慎心细，但毕竟比赛经验还是有所欠缺，轮回这坚决快速的应对他有些准备不足。一枪穿云的射杀率先奔着一寸灰就来了，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也成夹击之势。这两人虽然至今还没闹明白转火的原因，但是执行的却是相当到位，这一转身展开攻势，第一做到的就是掐断了一寸灰向君莫笑、韩烟柔那边寻求支援的线路，他们要将一寸灰逼向角落，这一点乔一帆看出来了，他根本没有想去纠缠抵抗，一寸灰也是转身拔腿就走。在周泽楷一枪穿云的盯防下，他的一寸灰根本就没机会吟唱鬼阵，更何况之前拦截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时，一寸灰的鬼阵是不顾节奏的一通爆发，此时大多还处在冷却呢。 转我了， 乔一帆操作一寸灰逃跑时却也飞快在频道里告诉了一下星星的大家，轮回冲着他来了。而后选择逃走的乔一帆可也没有慌不择路，和对方三人比赛跑那肯定是不行的，移动力也不是鬼剑士的优势。第一时间一寸灰一个飞扑直接从一根倒地的石柱上扑过，在之后就再没站起来，躲在柱后一阵疯狂的匍匐，借着掩护至少能先避免一枪穿云的射击伤害。 乔一帆心里根本没存可以完全脱身的心思，他所做到的就是拖延时间，努力保命，等候己方的支援。石柱的掩护也限制了他的视角，乔一帆这时看不到身后追上的状况，倒是能看到稍远处苏慕城和江波涛的缠斗。向那边靠近，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苏慕城的火力支援。乔一帆看得清楚，眼下还能腾出手来帮忙的，怕是就只有苏慕城了。谁想这时，乔一帆听到一声枪响。不同的枪械射击的声效多有不同，同类枪械可能还稍稍接近一些，但像步枪和左轮，再和手炮这种不同类的枪械，那声效就有很大差别了。这一声枪响显得很有力道，接着没有连贯急促的声响，这是很明显的步枪类的声音特点。步枪，此时场上装备着这种枪械的只有军末校的千机伞枪形态了。叶修正在近身抢杀校哥自若，军末校没理由会使用到射击攻击，所以这一枪是对自己的支援吗？乔一帆确实欣喜，只听一声枪响就思考到了很多问题。再留意那端苏慕城的沐雨成风正在向这端移动，但要说就是来支援他的又不是那么明确，这看起来更像是向另一方的侧影。乔一帆没有贸然去看究竟，他依旧选择冲向他看好的路线。只在一寸灰发足狂奔的过程中，他才连忙转动视角回头看了一眼，于是他就看到了君莫笑。他以为那边是没可能这么快给他支援的，但是看到此时军木校的站位，那绝不是抽的空来放了一记冷枪，军木校是真冲出来朝轮回那三位的尾巴去了。这是乔一帆稍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笨呢，自己怎么这么笨。叶修他们三位不方便救援，是因为必须争分夺秒集火校哥自若，才能抢在轮回营救之前击杀校哥自若。但是现在轮回三位都是明确转火，他们不再进行援助，如此一来当然就不需要那么争分夺秒的抢杀，控制击杀牧师一个人就够了。叶修的军魔校紧跟着就出来抄轮回的尾巴，根本一点都不耽误事。不愧是大神呐、啊。乔一帆虽然已经跟着叶修混了2年多了，但是崇拜之情始终不减，就像刚刚这种状况，道理简单的和1+1一样，但是在这样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能如此快速意识到并做出反应的，那可不是1+1那么简单的事。至少他乔一帆就没想到，至少轮回也忽略了这一点，不是吗？场外的职业选手们刚刚还在赞周泽楷这转火的决定真是异常坚决呢，他们就和乔一帆一样，一时间脑子都没转过这个弯来。但是紧跟着就见叶修的军墨校杀气腾腾地冲出来了，众人一愣之后也都反应过来，一时间心里都是五味杂陈。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什么偏偏大家就都忽略了呢？众选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没人说话了。结果就在这时，看起来无比坚决追向一寸灰，似乎要将其抓在手里的一枪穿云，突然在移动中一个180度的转身，双枪端起，火舌狂喷，转火。一枪穿云竟然又转火，同时还有他高速移动的步伐，他竟然又抛下一寸灰，竟然又向着校哥自若那端冲去了。这是众人再次目瞪口呆，轮回真的忽略了这个简单道理吗？或许有的人确实会，但是周泽楷并没有，他是在利用这个简单道理，又是惺惺放松对校哥自若的攻势，转而发挥他一枪穿云的距离优势，在调虎离山后再次转火，破坏惺惺对校哥自若的击杀。一个小小的进退，所有人都忽略了的环节，叶修和周泽楷却在这里诸多谋划。 或许他们两个人是处在另一个高度的。电视转播中，嘉宾李一博如此说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细节，但就是这样简单的细节所在，才见真章。周泽楷操作着一枪穿云，向那端冲上猛攻。他的远程攻击控制有限，不过方明华又不是死人，周泽楷的攻势能帮他争取到丁点什么空档的话，他也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坚持。不过即便如此，周泽楷心中却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他心中所期待的最理想的局面是星星只留下一个人去击杀小个子若。从星星今天奔放大胆的风格来看，他觉得这种可能性挺高的。但结果，星星奔放时是挺奔放的，但在周泽楷期待他们奔放时，星星却又意外的有所保留。或许是他们看穿了自己的意图，周泽楷如此想着。毕竟对方能意识到这个时候他们可以放手出来攻击，那么以叶修的老辣和智慧，顺势就提防一下这种调虎离山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的。不过如果是在意识到会有这种引诱的状况下，却依然还分出一个人去攻击，那不得不说星星确实是很有胆色的。但是总这样奔放，总该付出点代价吧。一枪穿云冲上，枪声急促而冷冽。周泽楷想到了挺多，但没有动摇他的决定。他没有把握，但却坚定地认为这值得尝试。他对自己有信心，对方明华也有信心。我们的治疗还在。